國際局勢瞬息萬變，香港政壇風起雲湧，政壇變動同你深入分析。梁錦祥一周時事。 好，翻到嚟星期二晚嘅本土最前线，又系我张家健、法国佬同埋 Red Fish 喺度嘅咁样。咁今晚就第二个仿造，咁啊讲声唔好意思先，因为今晚咧就系做唔到封 in 同埋封 out 嘅， 系啊，技术问题， 技术问题啦。咁冇办法啦，咁所以咧，大家多啲咧喺我哋咧 YouTube 吓。嗰、那個嗰度留言啦，亦都分享多啲出去啦 ，share 啦，大佬 直播緊噶。咁因為呢間房通常都係做轉播喺錄影嘅嘢嘅，咁但係其實我哋依家係直播緊嘅。 係啦，咁所以多啲大家要多啲踴躍留言 咁，即係 like for share for comment 啦 ，for comment 大家歡迎歡迎大家進場啊！咁啊係啦，嗱都即係冇計啦，今晚睇咗車風啦，真係冇咗封煙啊，所以今晚嘅內容係非常之豐富嘅。 咁啊，吹足一粒鐘啦， 吹足一粒唔係吹。唔係先，嗱啱啱 好有內容 嘅，嗱你一遲咗成十五分鐘咧，因為真係啱啱動下台，即係一路轉呢度啦，轉隔離呢間房啦，同埋咧，所以我頭先黃昏後我都預告咗今晚叫大家踴躍封煙過嚟，屌係點鳩咗大家㗎？ 本來諗住提早啲咧，咁啊可以 對唔住㗎，對唔住㗎， 等大家多啲嘅一個心理 係啊，諗住多啲互動，咁啊因為互動，所以就多啲喺翻 Facebook 嗰度 ，Facebook 我未開添 ，Facebook 個直播嗰度都咁啊唔緊要，就慢慢開啦。咁就 哇今日啊，講下呢兩隻嘢先啦。咁啊， 係咯。 咁啊，前日咧就有班城寨人咧，即係阿劉公子啦， 阿劉公子，劉細良啦，一講劉細良，谷撚氣，我老豆成晚日聽劉細良，點解？屌，上個禮拜好啲，見到聽下神區，我即刻幾得安慰，我即刻偷拍咗放翻上本土台，我哋有台啊，本土台嗰度。唉，我話終於都聽下，間唔中聽下神區，但係屌都係，跟住都連續聽咗幾日老蕭，屌你老，真係 心急啦，聽下神區之後。 唉，真係屌，有時一咪即係火燒心啊嘛，係咪先？唉，喂，都係車風嘅朋友，你好啊，今晚冇風煙啊，所以 大家好。 大家多啲分享啊，分享我哋个 Facebook 同埋呢一个 YouTube 嘅直播 link， 咁啊可以同埋多啲留意翻个 chat room 嘅留言啦，我哋会 OK， 咁就咁讲下呢两只嘢啦。 呢两只嘢啦，咁啊呢只公仔啊，咁阿细娘咧佢就呼吁大家游行嗰阵咧就戴头盔啊嘛，即系戴嗰个咩？那個皮皮頭啊！ 我知道啊，嗰只 PP 頭係嘛？ 係啊 ，PP 頭咁，同埋咧就又話做咗108個咁， 即係好似咩梁山好漢咁樣啦。咁啊，搞到成個遊行氣氛咧，成個嘉年華咁啊。咁本身我哋其實都唔係太想講呢啲嘢噶啦。咁但係因為咧今日有啲賣台嘅聽眾咧，就送啲嘢上嚟咁啊，即係亮下相啦， 或者話謝曬啊，用我得罪講嗱，呢啲真係多謝嘅，即係亦都知道好有心機，做俾我哋，但係咧，嗱你要知道嗱，我要申報翻先啊，你都知道我法國佬。在激進派裏面都叫做塔利班分子嚟噶啦，屌你老母，真係屌原教旨主義，我就唔贊成搞咁撚多啲藝術嘢嘅。 係 有時間，屌你整下弓箭佬撚我一隻，唔係即係係咪先？係咪先？有時間學下整下啲弓箭啊，屌個 upgrade 下啲武器先啦。所以即係嗱，嚟緊武器又會有啲嘢講啦，即係武器呢個問題。係 啊， 因為我哋都。即係呢啲我哋節目風格嚟嘅，一開始就噏曬今晚會講啲乜鬼嘢，但係有陣時咧講講下咧就 講就冇鬼嗰件事嘅， 唔係啊，就喺某個 topic 嗰度係咁講到唔停，咁樣嗱咁即係。即系呢啲象徵性嗰啲嘢咧，我覺得啦嚇，即系喺今次運動都已經係好多啦， 係好多， 即系冇計啦，真係贏鳩曬噶啦，喺呢個抗爭藝術品嗰邊，屌香港嘅輸出真係屌勁撚過世界各地啊！ 啲文宣啊，嗰啲美麗嘅， 即係如果你當呢只嘢係吉祥物，吉祥物都有兩個， 起碼兩個啦。OK， 哦得，因為 operator 有啲信息俾我哋大家睇， 今日。 他的字又寫得衰，所以我睇咗 呆。 最主要佢啲字寫得衰，所以我哋就呆一呆，望咗好耐先睇得到我咩字。 哦，死啦！叮一聲， 係啊！啊，依家佢仲短信俾多次我哋，唔緊要。嗱咁啊，嗱咁你講講你對啲嘢呢？嗱依啲藝術品嘅嘢，你點睇？ 藝術品咧，其實我唔嫌多嘅。因為你一樣米養百樣人啦，咁可能有人唔中意呢只嘢，中意另一隻噶嘛。嗱，文宣嘅嘢咧，我其實一直都覺得呢啲係炒作嘅成分係好多嘅。 嗯， 文宣嘅作用咧就係要炒起一啲事啊嘛，等到人哋咧吸引眼睛，然之後就達至到大家咧去聚焦一件事，咁我炒一啲更加熱鬧嘅氣氛出嚟啦。 嗯， 啊，其實我就唔會太抗拒呢啲嘢嘅。咁啊。法國佬咧，當然啦，佢係注重行動嗰邊啦。 行動嗰邊就係合理班嚟嘅。我即係我亦都講啦，我同某啲組織咧嗰啲，我都覺得戇鳩嗰啲組織，亦都我以前即係以前同我一齊並肩過嘅組織咧，嗰啲睇法有時係接翻軌咁樣樣，好似。但係我為我終極，大家你要知道，我最底線嘅就係我係。點知唔撚會割席？即我一直係割席呢一句嘢，應該要戒撚咗佢，唔好講噶啦，已經明唔明啊？喂，我係永遠係喂，你留意個 Facebook， 我永遠屌鳩你哋唔撚夠激進嘅啫嘛。係 啊， 係咪先？我喂我遊行唔係話要停撚，係平息件事喎。我覺得屌你乜，如果想再爆勁啲，係要平息咗啲遊行，然後等佢自然爆就爆勁啲咯。 嗱，有樣嘢我想問嘅， 有冇打個R 梯啊 ？R 梯咪草屌草嗰粒炮，跟住先至放手嗰啲，屌你老味閪！ 點樣為之自然爆咧？ 屌你老味閪！你實有嘢爆㗎，明唔明啊？你唔好再有預約啦，嗰啲屌你黐撚線，喂！等人哋屌你乜就揾好曬啲奸數嚟到屌你都夾鳩你哋， 嗯， 啱唔啱啊？ 冇錯啊， 真係喎，喂，就揾好曬啲奸數，屌都擺得好曬啲豬籠車， 嗯， 屌你老母，即係要便衣嘅，屌要便裝扮示威者嘅，又屌個洗撚定啲 gear， 屌等你哋禮拜日，即係好撚老實嘅喎。 其實是預約了一件事咧，等人哋入嚟搞你啫嘛。 即係所以你要知撚到我係我唔撚贊成人投票，屌你老母閪！我屌你老一二年我已經係咁撚樣噶啦，我自己後悔咗幾次啦，已經我唔想再後悔，所以我唔撚投票，係咪先？我唔撚遊行，我遊行到屌你老母由反高鐵到依家啦，行撚到，屌你老母閪！ 嗱，我嘅睇法咧比較冷血嘅嚇。首先啊，我就覺得你。要多啲互動先會多啲摩擦嘅，所以如果你啲人匿喺屋企咧，就應該發生事件嘅事情咧會少啲嘅。同埋啊，我成日都覺得人類咧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嘅。你如果唔行翻嗰條路咧，嗰啲人係唔會醒嘅。所以你要多啲呢啲機會咧，俾嗰啲人行過呢啲咁嘅失敗嘅路，做一個無用之用嘅效果出嚟。等啲人快啲覺醒啊！ 即係講阿林肯嗰陣時嗰個係咪咧？你話想講林肯嗰一 類似係啦、 啊，文章啊就係話嗰陣時林肯咧想徵兵嘅，嗰陣時南北戰爭係想徵兵嘅，但係咧屌你老尾閪，你無啦啦由徵兵人啲仔去打仗送死㗎嘛？ 呢個第一點啦，就係你無啦啦一個林肯出嚟嘅人徵兵咧，咁一定係激起民憤，啲人唔中意。 屌你老母啦，無啦啦捉我仔打仗， 徵咩兵啊？無啦啦係咯。 咁跟住佢用翻佢自己既有手上面嘅軍力，就打幾場輸嘅仗，係 啦， 即嗱咁嗱依啲屌唔係我唔係詆毀嗰一段文章係咁講啦，即依個可能出名啦，即同我們知道他們選方，他們也知道 係啊呢句嘢其實 你老母 呢句嘢其實百幾年前㗎， 差唔撚多啦。咁我咪講撚翻阿林肯嗰個比喻啦，即係喂你係輸咗幾場仗，跟住嗰啲人咪先知啊唔掂喎，唔夠打喎、啊，要徵兵喎、啊。咁嗰陣時徵兵條氣就順啦。 係啊， 即係不嬲依節一路都有㗎啦。如果唔係，屌你，即係好撚簡單。雷霆救兵點解要五兄弟死撚曬四兄弟老閪都要救撚翻個細佬翻嚟啫？屌你老呢啲救撚咗翻嚟，咪拍到戲咪屌你老嗰撚個當兵咯，係咪先？ 係啦，呢啲就係啲軟性嘅文宣嚟嘅，呢啲全部都 係。即係好撚老實啦，即係如果你講文宣又話差到咁閪遠嘅，屌望望 check 風啲人講咪，唉冇人屌啊，繼續炒。 咪多咗百幾人啦， 多撚咗百幾人啦，即係呢啲，唉即係多啲分享，多啲 share 啊， 大家多啲 share， 因為今日又遲咗咧，可能 遲撚咗啊， 唔知道今日以為今日停咗節目啊， 唉真係。咁你 即係如果你話去到咁樣樣嘅講法，你話如果你話誒、哎、文宣方面點樣宣傳點樣成嘅，有時要。要啱方向咯，即系屌啱啱我今日先睇到，又系攞依只蛙，攞依只青蛙嚟做噶嘛，将两把遮，哇！屌你老母真嬲， 咁 两 把遮勾埋一齐，好似个心形咁样嘅。 屌你老母，嗰把遮我哋都已经研究紧点样增加佢嘅屌杀伤力噶啦，已经明唔明啊？即系个个都喺度研究紧啊，把遮系咪搏人唔捻够痛咧？咁样要喺度研究紧呢一样嘢嘅时间，屌你哋竟然屌你老母攞把遮嚟整心砌心心，我真系。 又变翻 BBQ 式嘅， 好捻难唔捻血压高喎、啊！屌你老 母！我就好平淡、啊，因为我见到依家开，因为呢件事令到好多新嘅人出嚟啊嘛，咁又一定会沟淡一啲事件噶啦。 即系其实就 loop 紧某啲嘢咯。 系啦，有啲嘢 即系每一次有一堆新嘅人出嚟，又要等佢喂，唔系本身自己做捻咗先嘅。本身自己屌反高鐵啊！嗰陣時咪自己行緊出嚟反高鐵，屌你老母，日又唔撚翻工，屌你 老母，好似好撚威咁 嘅，有工又唔撚翻，好似我撚好撚做咗啲好撚有意義嘅事情，好似做咗好撚有意義嘅事情，跟住嗰陣時咪識嗰班左交咯，嗰陣時我都仲未係黃宗文支持者添嘅，仲未係添嘅， 嗯哼， 未啊嗰陣時 未係啊， 嗰陣時開始聽網台， 哦， 開始聽網台， 嗯。 咁我冇記錯，應該係陳冠希上片之後啊，差唔多啦。我係阿包嗰啲，總之我第一次搞遊行就係搞同陳冠希有關嗰個。 教主有因為陳冠 A 呢件事咧，就開過一集嘅，嗰集好鬼精彩嘅。 咁我就聽完嗰一集之後，就開始聽 教主 嘅。咁嗰陣時開始賴嘢嘅， 嗰陣時開始漸變激進啦。 啊！漸變啦，我開頭都係捐下錢啊，投票又投撚錯，即係港珠到咧投票，屌諗住投俾民主黨，投撚錯俾民建聯，港珠到咁樣。 即係依家2019年12月10日啊，你係喺十幾年前已經做緊呢樣嘢，但係依家仍然有人做緊呢啲嘢啊嘛。 你唔係你頭先講你嗰個講法話咯，每一次奸嘅嗱開頭自己做咗先嘅，哇屌哇行撚咗去投撚咗個票，諗住自己哇幫咗香港去咯，幫撚咗香港，屌你老母哇做咗件好鬼感人嘅事，屌你想即刻舉個牌慶祝咁樣啫，投完個票， 依家又多一樣嘢打卡添， 係啊打卡添，本身戇撚鳩鳩喺票站裏面打卡，真係屌你老母， 真係戇撚鳩鳩啊！ 即係記得 delete 翻啲相去，我撚都戇鳩，咁好啦。咁跟住知道啊，跟住經歷好撚多，跟住我七一遊行啊，嗰啲屌行撚到只閪咁撚樣，屌嗰啲咩開路嗌到，每年七一嗌開路嗌到喉嚨痛聲音啞啦，我哋依啲慣撚咗啦，屌你最撚早食胡椒噴霧嗰啲嘛，我哋不過又永遠噴唔撚中我因嘛啲胡椒噴霧，即係最撚早俾胡椒噴霧噴咪係一年跟係鬱敏嗰條隊，跟住阿鬱敏俾人告非法集資嗰一次咧。咪先，嗰陣時已經俾人噴胡椒噴霧啦，嗰陣時已經喺度留守啦，5000多人喺邊度？即係唔係話想，唔係話我喺度想當年，又話有好撚多啲人版喺度，因為嗰啲人版真係。屌你咯，真系唔系捻再搞咁捻多呢啲嘢啦！你估我未捻试过？屌你，喂，整呢啲艺术品攞去礼宾府嗰边挂咩？整捻到手指都烂啦、啊！真系噶，即系不过都靓嘅，多谢先，即系咁讲。 嗱，但系我觉得好庆幸啊，因为香港人咧多咗一个机会，就喺半年之内咧 loop 咗我哋十几年前做嘅嘢， 咪就好啲咯。但系我同你讲咧，即系好老实啦，阿台即系我。又響個朵啦，彈個朵，阿台長都覺得咁樣係，依家用武派係退咗場，一定係退咗啦。 用武派退咗場， 一定係退咗啦。咁但係即係咁咧，我唔係仲放緊火，屌唔係撚你啦，屌你我咁。 喂，縱火！依家你一講呢，依家縱緊火嗰啲嘢，我就諗起嗰啲叫做鳩烏團嘅氣味啊。 嗯，都唔會嘅喎，其實。 你唔覺得係咩？ 都唔會嘅，但係點解我依家睇 YouTube 嗰個直播係阿台長同我嘅？ 你唔係啊，睇啲舊嘢啫。 我睇緊舊嘢啫， 睇不公開舊拎啊，唔關事嘅。 唔緊要，唔緊要 ，sorry 先 ，sorry 先。 咁啊，喂，不如講翻， 係得。咁總結翻啦，即係我哋就真係過曬㗎啦，嗰啲過程。咁樣如果你話喂勇武派合咪退咗場，好撚快又再爆。 嗯哼。 即係你話依家暫時退咗退場退咗㗎啦，其實就咁你話休息定係點樣，我唔夠知道。 咁但係屌嗰會唔會再好咧？似我即係以前所講嗰個花樽論嘅，喂，你係要用個花樽嚟威脅嗰個撚樣嘅，你係隨時可以打得爛佢嘅花樽，你要話俾佢知，我隨時可以打得爛佢嘅花樽。即係嘅意思話，我隨時都可以咁撚多人出翻嚟做。咁當然唔撚係屌你個舉戴啲公仔頭啦，又話喂，我都仍然可以咁撚多人出翻嚟佔撚翻條路，係咪先？做依即係做你哋驚嘅嘢咯。如果你話依家政府話，或者共產黨驚咩？就係、是、驚藍色嗰啲財即藍深藍嘅財團啦，或者親政府嘅財團啦，其實都唔應該用呢啲嚟執事。陣間第二節講啊，都講到喉嚨痛聲音啞啦，依家因為就係話喂，昨晚啊台長即都講過又話喂，屌佢懟撚冧曬啲藍色財團先啦。所以陣間第二次就講翻黃色經濟圈嘅問題，就屌一路都係想講黃色經濟圈，就俾只嘢帶到咁閪。 係啦，講咗成20分鐘， 20分鐘講到休息啦，講到想飲水飲到屌你老母飲到依家都真係。 未啊，仲有10多分鐘啦呢一節，咁啊繼續講埋今日其實想講啲嘢咧。 咁咪咁呢只嘢都多謝先啦， 多謝曬。咁啊，多謝曬 先啦，我哋會好好咁珍惜噶啦。 我哋俾佢上嚟同大家見下面啊嘛。 啊。 好啦，咁啊，翻翻嚟我哋一啲最新嘅消息啦。 啊， 就呢个马格尼茨基人权责问法啊，就喺欧盟嗰度咧正式通过，准备入去立法程序啦。 准备入法立法程序， 系啦， 即系启动紧 啦， 系咪？ 启动紧啦，系啦。咁啊，所以佢欧盟竟然系第二个啊，排喺美国后面准备对付中共。咁呢條條例咧，其實好明顯就係針對共產黨。 唔係啊，意大利佬嗰啲都通過咗，不過未係即係講到明會用喺邊一個國家 嘅 咋。 講明先，呢條馬格尼茨基人權法案咧係好撚辣嘅， 係嘛？ 係啊。 喂，你以前做咗金融，你可以講講喎，點樣樣喂？ 嗱，佢其實 喂休息前講啊，因為都真係想斟水。 唔係咁啊，講下少少歷史嘢先。 唔係你講完呢 part 休息啊，因為斟水有冇？ 好啊。咁馬格尼茨基究竟？呢個係咩人嚟咧？其實佢係一個俄羅斯人，佢就係喺俄羅斯嘅公務員嚟嘅，咁啊做一啲稅務相關嘅工作嘅。咁佢曾經咧就揭發咗一啲貪污舞弊啦，咁啊俾俄羅斯政府咧就困咗喺監獄，結果喺2009年11月左右咧就死咗。然之後美國咧因為呢件事咧就創立咗呢條條例咧，就專門針對俄羅斯人嘅。 哇！ 係啊，所有入境啊！即係所有嗰啲相關官員啊，即係呢件事相關官員同埋人物咧，嘅入境啦，佢嘅財產啦，同埋佢嘅家人咧，即係豬狗族咁樣識咧，就封殺曬喺美國裏面所有嘅經濟活動嘅。總之你唔入得去美國境內啦，你喺美國嘅資產全部都係凍結啦，就好似依家咁樣。佢。到呢件事之後咧，呢條條例咧就變得更加廣泛，唔係淨係局限喺俄羅斯嘅，係全世界嘅人咧，只要犯咗啲人權嘅罪行咧，都會受到呢一類的制裁。 即 係 我理得你坐內加爾啊， 係啦， 係咪先？ 係啦， 坐內加爾嗰個黑人總統，佢係犯咗呢一種條例，佢係要定咗呢個法案，佢就搞你啦。跟住阿坐內加爾嗰、那個，即係我求其噏嘅啫，因為坐內加爾都夾過命，你知唔知啊？ 夾個 你睇翻 Netflix 就知噶啦。咁咧，即係求其講咧，有個國家如果有嘅，咁你咪喂佢喺喂佢有資產喺美國嘅，或者第二啲國家嘅都可以凍結佢噶嘛。 係啦，係啦。 喂，如果喺第二，譬如我係擺咗喺瑞士銀行啦， 瑞士銀行瑞士中立嘅，佢就冇呢相關法例。 最撚憎啲中立揾嘅真係，屌你老味。 咁但係咧，美國其實有曾經介入過一啲即係瑞士裏面嘅銀行嘅，咁啊要求佢披露一啲個人資料出嚟啦。 我知啊，100個中國官員早排，100個中國官員裏面有8萬億啊嘛。 係啦，咁但係其實咧，雖然啊瑞士佢係口講自己中立啦，但係好多時候咧佢係會配合一啲經濟大國咧去做呢啲咁嘅 money laundering 咧，即係叫做洗黑錢相關嘅一啲程序啊，佢會幫手配合嘅。 哇，做到咁樣嘅。 係啦。咁所以咧就唔好太過悲觀啦！呢啲嘢，呢啲咁嘅法例咧，其實真係有佢嘅確實運作嘅 權力喺度嘅。 即係你要知道佢唔係打銅佬啊，即係佢依家係打銅佬啫，車身打銅佬。咁但係咧，佢以前係做金融 做銀行後台工作嘅，咁所以即係前台嗰啲分定嘢咧，我都都要經我睇下嘅。 咁樣嘅，咁好啦，咁所以咧就 係啦。咁我哋不如休息一陣先啦，係咪 啊？唔係，介紹埋陣間先，咁啊就黃色經濟圈咁啱啱咧遲咗。 喂，講起黃色經濟圈，我又要屌一屌個名啊！ 黃絲經濟圈嗱，要改一改口嘅，其實就要改口嘅，因為所以頭先都同阿台長傾呢一樣嘢啦，即係我又攞佢出嚟屌答你哋啊，唔撚係關事，因為真係啱啱佢就極度有興趣，就想講搞個 item 啦，可能課節目啊或者點樣，咁因為上集都講過可能會搞 event 啊，撐下啲。差唔多，譬如啲上集都介紹過如一啦，咁樣咁都可能我未同嗰邊傾啊，因為食個信息完我都未攞翻去，我睇下問下佢，可能包兩張台啊，然後間睇下有冇貴賓房可以坐到幾多人啊，約莫整咗個數先，咁跟住睇下 Facebook 開唔開 page 咯，如果睇下喺 Facebook 開定個群組先， 開個群組會方便啲召集人嘅。 咁但係因為有個矛盾個問，即又唔係矛盾嘅，有啲嘢要同翻 My Video 依面傾翻嘅嘛，因為一樣嘢話，我梗係想用翻 My Video 個影響力嚟幫手推動依件事啦。咁啊，所以就要，所以依家就喺節目裏面同大家提，所以亦都睇下如果大家有意見嘅，可以依家可以即時喺 chat room 嗰度再講講噶啦。咁有幾樣嘢咧，就要我自己啦。依家一定我哋呢一個 item 啊，呢一個黃絲經濟圈，黃絲經濟圈推廣計劃咁屌求嘢先啦。黃絲經濟圈點樣 做啦？真係冠名 My Radio， 冠名都 My Radio， 呈獻。 都 黃絲經濟圈 My Radio 咩呈獻啫？屌你睇 My Radio 播啊？點樣咧 My Radio 呈獻咧？屌你喺無線裏面播會無線呈獻？屌你咁啊！黐線唔會喂，就係喂，有一樣嘢亦都講埋，上個禮拜都唔記得講喂，懲罰無線啊！真係要咁，依家都即係拉開少少啦，即係抵制無線嘅廣告商啊嘛。抵制喺1月1日之後再。即係死錢之後 廣告嘅 嚇，咁呢啲啊，等啲年輕仔搞啦。咁依個提一提啫。咁我哋講翻我哋嘅黃絲經濟圈推廣計劃。咁冇乜嗱，記住我哋真係好怕呢樣嘢，所以盡量唔賺錢嘅。點解話盡量唔賺錢？因為即係譬如可能要揾下 operator 去可能有機會有揾佢拍嘢嘅，大佬依啲居馬費俾翻佢啦。咁依啲都會睇下到時。 其實我哋嘅目的咧，最主要就係營造一個氣氛出嚟啊。等大家習慣咧，就多啲幫襯一啲自己有嘅。 係啊係啊，就 唔好成日下下咧，你都貪就手就 腳咧。係啊，懟鳩冧佢個黃，屌你懟鳩冧佢個藍色經濟圈啊！屌你老母！ 係啊，其實你哋依家即係我咁講啦，勇武依家升級可能有啲困難啦。咁 你都覺得係啊？ 係啊，當然係有困難啦。不過呢啲一陣間先講。 一陣間先再講啦。 咁呢啲自己食嘢、自己買嘢嘅行為咧，就自己控制到噶嘛。咁係咪應該可以落力啲咧？ 係咯。咁所以我哋咧唔揾到咯。 就大家可能對呢樣嘢陌生啊嘛。 喂，有樣嘢我真係想又要拆開屌一屌嗱，你真係唔好意思，屌你老尾。你成日成班人又話罷工，屌你日，但係就日日喺邊撚度和你撚，屌你老撚乜撚嘢啊？咁罷工定係撚咋？定係屌你老母閪？屌你老母你罷工咁食乜撚嘢撚咋？屌你老母咋？ 喂，唔係啊，又唔係話完全冇用喎。例如我依家九龍灣嗰頭咧，因為之前好驚都和你撚啊，搞到依家咧防暴日日都走過嚟企嘅。 你依家你所以就係話你繼續咁樣咧，嗱我冇話冇用啦，但我唔肯會參，即係我唔會積極參與依啲嘢啊！我得即係我都話咧，就係做得好幾好噶，你屌你都不做啦，係咪先？即係我 唔係咁，但係你哋我都係有明明有兩條路，你哋揀條舒服嘅。 喂咁我有冇做？我梗係唔肯會屌你老母閪入。有冇都唔會講啦，屌你老母閪係咪先？即係只不過你話依家你係搞得到佢。个社会个经济运作唔捻到， 系啊，冇错。 咁点解会话特别要照顾呢啲？屌你老尾，喂啲黄色经济圈啫，或者 即係譬如你 call for van 嘅，咁梗係屌要揾啲黃絲 for van 佬啦，分分會有啲 for van 佬依家屌你咩撚緊暴動罪都唔出奇嘅，係咪先？即係可能老實，咁我啲梗係支持啊，叫多幾部車啦，即係咁樣計啫嘛，係咪先？即係你營造個氣氛出嚟，就係喂要除咗嗰個氣氛就係話喂你係藍絲就撲街噶啦， 啊！ 即係亦都可以好深層一個問題，陣間會再傾嘅，因為陣間就最主力係講黃絲經濟圈嘅，陣間第二節，咁只不過預告埋，咁陣間點樣講咧？陣間一開始亦都會介紹，咁啊，所以呢一樣嘢咧，黃絲經濟圈陣亦都會介紹，呢個亦都係其中一樣嘢，即係或者大家可以再俾多啲意見啊，介紹其他嘢都會噶。係，咁就係話陣間會介紹一間拉麵店，又係黃絲拉麵店咁俾大家食。咁有亦都好似上次我哋介紹咗啊如一咁樣，今次我哋 又另一間啊， 又另一間黃店咁樣。我哋休息一陣，咁陣間我哋就講繼續講黃絲經濟圈呢樣嘢。 好。